好啦，剛才廣告時間，除了看到蕭先生之外呢，就最重要當然就是看到我們做這個的Pepe 和這個連珠的過程啦， Making Off。咁而家仲有 making off 嘅，遲啲會再俾播俾大家睇嘅，就係 making off 呢個 QR code， 咁都好有趣嘅其實。咁另外咧就係、見到我哋即係新嘅和理 shop， 即係呢個黃絲嘅介紹啦。咁我哋就去咗西營盤第二街120號嘅華爾登餅店。咁我相信好多即係活躍嘅黃絲朋友都知道呢間餅店好黃噶啦。咁就出嗰啲嘅 Pepe 嘅曲奇餅，咁亦都有佢哋自己創作嘅呢個中指貓啦，咁亦都有呢、這個連珠嘅聖誕節嘅曲奇餅咁樣，咁就攞嚟送俾朋友係幾好嘅。咁啊，頭先咧就公布嗰兩個活動咧，就有個詳情，咁就俾大家睇一睇嗰個資料啦。咁第一個咧就係聖誕節城寨聖誕圍爐嘅活動，這個就係免費嘅活動，就唔一定係會員嘅。聽眾都可以嚟嘅，咁就係12月21號星期六12點至5點，咁費用係全免嘅。咁我哋除咗展出公仔之外，亦都會免費先到先得啦，就係、試新鮮嘅我哋烘焙嘅呢個基沙嘅咖啡豆，咁亦都有選購可以本地手工藝嘅聖誕禮物咁樣。咁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即係另類啲嘅一個活動啊，即係除咗購物啦、試飲啦，亦都可以傾下偈啦，亦睇下展覽啊咁樣。咁環境都幾好嘅，如果上過嚟嘅朋友都知道。咁如果人多就唔知啦。咁就希望大家記住，就我哋係唔係一個親子活動嚟嘅，咁係成年人嘅活動，因為現場都混亂嘅，如果有細路仔喺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貨會員嘅啦，只限會員嘅。咁係城寨人送舊迎新圍爐聚餐，咁就12月29號星期日。6點至10點，地點就係山頂廣場嘅 Gordon Ramsay Bread Street。咁就每位就係$618，名額係50人，只限會員。咁有人朋友就問：咁我點樣可以加入作為城寨人呢？咁我哋嘅年費一年咧就係2000蚊。咁你可以寄支票嚟啦，或者係寫明啦，喺支票裏邊就係寫明申請成為呢個加入城寨會員咁樣。咁嗰個下面就係嗰個帳號啦，你入咗數寄張入send張入數紙嚟都得嘅。咁咧就係帳戶就係 M Guru Limited。咁另外咧就係咧嗰個嘅櫃員機嘅號碼咧，輸入個帳號啦。呢個就係咁一年嘅會費就好少嘅啫，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節目都係免費，都廣播咗5年幾啦，其實係咁亦都唔係收費節目，好多網台都係收費節目啊咁樣。咁但我哋一路堅持係免費廣播，咁希望影響到多啲人。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路創辦城寨嗰個理念，係一個反抗嘅基地。咁所以而家所謂香港人反抗已經係遍地開花。咁我哋亦都堅持繼續免費廣播，但係營運都要經費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有個會員制度。咁有好多人問，咁做會員有咩著數啊？咁樣咁有陣時我睇到呢啲問題都幾可笑，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不做的其實，但如果你話你係揾著數先嚟入會咧，咁我勸你就去參加嗰啲好多嗰啲group團購嗰啲會好過啦。咁我哋嘅活動只係有我哋做會員嘅優惠，只係可以優先參加我哋好多活動嘅啫。而我哋啲活動究竟對你嚟講有冇著數咧？咁可能係一啲香港史嘅課程，或者係中共歷史嘅課程，或者係香港史嘅考察。咁之前好多朋友都參加過，但因為呢段時間反送中呢半年咧，我哋停咗落嚟。咁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聚餐活動啦，咁樣。咁買嘢冇優惠嘅，其實亦都唔會話攞住我哋城寨人嘅會員證可以去邊度邊度可以送杯咖啡俾你，亦都冇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大家中意就入，唔中意就唔入。咁繼續睇節目，無人歡迎。咁頭先翻嚟就講緊呢個嘅仲有就係會費就係2000蚊。你話我得$100想入會，咁就希望你唔入會冇所謂嘅，其實真係呢個第二個題目咧，我哋翻嚟要交第二節要講嘅咧，其實就係呢個中美貿易戰嘅協議係乜嘢咧？咁然後先至帶落去對香港嘅影響，咁然後再展望2010年究竟北京係硬落去啊，定係會軟咧？咁嗱，貿易戰本身呢個唔係一個終極協議，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階段性嘅協議，對於美國嚟講，亦都冇處理到一啲好核心嘅問題。核心問題咩咧？就係2025美國針對 中國製造2025裏面幾個重要產業，包括資訊科技、航天科技、這個藥物製造等等呢啲行業裏面，中共嘅國家補貼政策係冇處理嘅，其實。咁啊，亦都係呢個金融業嘅准入啊，等等市場開放、科技業嘅市場開放，亦都冇處理嘅。咁啊，只有話虛嘅咧，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實際上就係最低層次嘅協議，就係唔該買多2000億貨，同埋咧喺240億嘅農產品裏邊買多360億嘅農產品，等我好向呢個選舉嗰陣時啊，向自己支持 Donald Trump 嘅州份嘅選民可以有一個好交代，就係咁多啦。咁啊，中共亦都 buy time， 我覺得 buy time 嘅意思就係話有協議好過冇協議，因為對中共嚟講，我成日都話之前 Donald Trump 簽署咗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美國媒體就話：哎呀，咁啊死啦，會影響中共會唔會呢個拉倒呢個協議嘅簽署咧？我一早已經話唔會啊，因為需要協議嘅其實係習近平啊嘛。點解咧？就係如果再拖落去嘅話，你要記住，大家以為共產黨冇民選，習近平嘅地位好鞏固，其實冇民選嘅國家。你看克魯曉夫倒台是很快的，其實他們那種的脆弱性是更厲害的。當習近平的政敵開始因為中美貿易戰而集結的時候，他怎樣擺平自己的政敵呢？美國還可以通過一個選舉民意說服市民，然後由民意去決定，但中共不是嘛，中共是權鬥去決定的嘛。所以沒有協議的情況下，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即是軟肋，一個盲點和一個是要害來的。所以急於求協議的話，就連美國簽署吵兩吵之後，抵制6個 NGO， 什麼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啊，那些國際特赦協會、國際特赦組織之後呢，就沒有件事了。喂，之前不是說得很行嗎？你夠膽簽署生效，中國有各式各樣的反制措施，原來反制措施就是買多些農產品，還有買多2000億美國貨，那就大鑊了，真的。怎敢派高層去簽啊？因為呢啲又變成現代李鴻章噶啦嘛。如果喺國內粉青嘅角度嚟講，好啦，呢個協議就大家保存咗個面子。點解咧？因為未見真章，未揭開個底牌出嚟。如果揭開個底牌出嚟嗰陣時咧，就係見真章啦。咁所以咧，喺中美貿易戰嘅階段性協議裏邊咧，中共同美國會持續維持一段長時間嘅一個喺經濟上啊一個鬥爭嘅關係。這個鬥爭關係我不覺得是已經純粹是經濟問題，為什麼？因為第二階段要談的事已經是觸及到中共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核心，中共如果要放棄就會救到中國，但是中共會亡黨，如果中共不放棄就跟中國攬炒。中共和中國是兩個concept來的，等於晚清的慈禧的政權，他就為了跟中國攬炒，所有政治改革全部殺殺殺殺殺，無術維新全部菜市場斬頭，菜市口斬頭，係咪？抗拒呢個政治上的改革，能願維持滿族的特權、政治特權，而同成個中國攬炒，這個就是滿清最後尾嗰90年的政局啦。咁中共最後尾唔知幾多年啦，可能是一年、兩年，或者五年，或者六年。究竟個政局會係點咧？一樣係攬住中國攬炒。我相信習近平係唔會喺呢啲問題裏邊作出讓步，因為如果你俾美國嘅科技業准入、金融業准入，或者係將中國對呢個2025 Make in China 嘅科技製造業嘅補貼 cut 咗佢嘅話咧，華為喺國際係冇競爭力。好多呢啲嘅已經係退落嚟嘅，咩騰訊啊嗰啲係冇競爭力嘅，其實。但實際上，如果他cut了這些的國家企業的輔助政策的話，中國在市場經濟的影響力就會衰退。這個就是像 WTO 加入初期，他整色整水，在這裡扮市場經濟改革，就慢慢國家退出來。但你看到這幾年習近平反反覆覆四中全會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在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全面領導嘛，即是說學校、企業，這個是1979年鄧小平改革以來的一個根本性的改變。鄧小平的改革最重要是什麼？是政企分家嘛，是黨退出一些不屬於他們專長的領域，交給專家來去處理。一間工廠就由個廠長去話事，決定怎樣投資，不是由黨委去話事。好了，習近平調回轉，就是由黨全面領導，即是說騰訊要設立黨委書記，香港地產商新鴻基都有共產黨的人坐在這個董事會裏面的，現在是幾恐怖啊！啱啱呢個胡寶星家族退出了新鴻基的董事會，係選入去嗰個 竟然是黨員嚟嘅。好啦，即係話黨要話事，千幾億企業梗係要有黨委書記啦。好啦，呢啲叫做黨天下。儲安平喺50年代已經講過，其實呢個黨天下就係中共由延安發展出嚟嘅模式，佢嘅權力係唔會放棄嘅。中共呢過去1949年到而家，就永遠就係搖擺喺呢個共產黨嘅權力版圖領域裏邊。究竟佢嘅版圖幾大？去到最極端嗰陣時候，就係文化大革命嗰陣時候，黨管理一切，廠長下放農場，下放呢個牛棚，然後呢個捉北京大學由黨委書記話事，唔係由校長話事。而家香港已經係慢慢步入呢個咁嘅情況㗎啦。其實希望法庭判案由黨委去指示點樣判，係嘛？一判出嚟唔啱，口誅筆伐，鬧到你班法官驚為止，係咪？你見到公務員點為公務員？即係我上個禮拜講公務員加薪，呢啲叫做 comrades 幹部，叫做 communist comrade 共產黨嘅幹部。共產黨嘅幹部就係聽黨話事，黨指揮一切嘅。黨叫你唔好收復佐敦嘅紅綠燈，你就唔收復。黨叫你喺區議會選舉之前，紅磡隧道不能通車，你公務員就唔可以指示呢個紅隧收復呢個嘅通車。所有地鐵裏面的員工都是聽運輸署的黨委書記話事，不准全面恢復在區議會選舉之前，然後去谷啲人出嚟投票俾建制派，然後同示威者割席。你問我呢啲係公務員？呢啲絕對唔係公務員，呢啲叫做幹部。我再想講一次，如果你要加薪，問共產黨攞。呢個就係黨天下啦，話俾你聽。喺一個咁嘅黨天下嘅制度裏面嗰陣時候，你要他將產業補貼政策去回復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和外國企業競爭，即是拿共產黨的命，即是說要共產黨又將權給回馬化騰，找回馬雲，找回這個順豐，誰啊，黃什麼鬼啊，都不記得了他的名字，沒得撈添了，已經退出了這個，要交回給國家了，順豐都要。坦白說，沒有國家後面，幾時輪到你砵蘭街出身這個速遞員啊，係嘛？唔好扮嘢啦！呢個係晚清叫做官督商辦制度。李鴻章當年嘅洋務運動所設立嘅漢冶坪、漢陽兵工廠、輪船招商局呢啲企業，全部叫做官督商辦，係由官去督住個商。盛宣懷就係呢類人啦，即係阿盛品如啊，亞視前呢個一哥啊，盛品如個家族就係盛宣懷家族。就是官督商辦的代表人物，商就是台面去營運，後面是由官去控制。所以這種晚清的模式在2019年仍然繼續，美國就說喂，你要改變，你官商一體，我怎麼跟你競爭啊，這樣。所以這個階段的談判是不可能有協議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制度的衝突，是一個文明的衝突，甚至是價值觀的衝突，是大家想互相取代對方。美國在 WTO 簽署朱镕基入世貿之後，就意圖就係話中國接受融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結果呢個夢發了超過十幾年，然後到 Donald Trump 上場，由當時的貿易專家、經濟學者去發現呢個問題，然後提出嚟。所以中美的角力係由貿易戰開始，但係而家已經蔓延到去成個華府、朝野兩黨都認同中共是世界的美國秩序的威脅。這個就不是已經貿易的問題了，它開始是貿易戰而已，但去到現在已經不是了。你看到香港的抗爭受到美國朝野支持，已經看到這個共識，在美國來說是一個共識，也是一個牢不可破的一個國策的改變，是1972年尼克遜所定下的 Engagement Policy 的結束。你現在在美國找一個藍絲還難過在香港找，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找不到理據去 support 習近平這種的政策。你是一個美國正常的一個智庫、一個學者、一個傳媒人，你現在站出來撐習近平，其實還難過找叻來撐警的，在香港。因為大佬，美國那些傳媒全部都是 liberals， 大部分。所以你想想，怎麼可能呢？中美貿易戰只是暫時休戰，是一月之後再開戰。這個就是我第一個看的這個大局。第二個大局是什麼呢？就是中共在貿易戰下面，它的經濟會是向好還是向下？這個不需要水晶球，我覺得必定是向下。 點解咧？呢、這個亦都唔係直接同貿易戰有關嘅，係因為中共過去嗰十年嘅之前嘅高速經濟增長，入得力於 WTO 之後嘅高速經濟增長，嗰、那個動力已經終止啊！如果唔係，點需要再重新提出產業補貼政策咧？正正就因為佢嘅釋放嘅動力，即係好似一個彈弓嗰度，你撳咗佢咁多年，一放開佢彈上去嗰下，梗係犀利。但佢彈完之後，佢有冇持續嘅動力一路向上咧？係冇嘅。呢、這個持續嘅動力係需要嚟自科技嘅創新，嚟自一個商業模式嘅創新，甚至係法規嘅放權讓利、拆牆鬆綁呢啲嘢。但佢上一階段嘅拆牆鬆綁所造成嗰個嘅生產力嘅發展已經完咗啦。其實而家唯有靠國家機器去撐住、去頂住，呢、這個就係所謂嘅國家國民經濟等於國家安全、習近平主義嘅其中一部分。習近平主義很多人說他是複製毛澤東，其實他比毛澤東是進步的地方是什麼呢？他就採取很多的科技數據去預測 preemptive 地去處理國民經濟的問題，處理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問題，處理這個少數民族的問題，以及處理這個的維權人士抗爭的問題，而變成個國家是相當之鎮壓性，包括在經濟層面都是是相當於鎮壓性。每一次說會放水給民企，其實都是假的。當他會準備跟美國在下一第二階段談市場開放或者是產業補貼的時候，他會用各種方法暗地裡通過銀行的政策性貸款，即是等於日本在80年代財閥政策一樣。日本其實都是一樣的，他是將那個南韓也都是一樣的。亞洲四小龍的模式裏面最特別的是什麼呢？就是官商一體的財閥模式嘛。由日本由明治維新以來，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這些全部都是財閥來的。財閥的意思就是說它亦官亦商，很多時候銀行的貸款基本不是一個商業性貸款，而是一個政治性的貸款來的，是明明它沒辦法還的了，繼續借錢給它，繼續崩大它。韓國亦都是一樣，這個就是亞洲的四小龍的模式，中國將它成大 N 倍，成大 N 倍成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咁呢種嘅產業政策裏面，如果傾得成嘅話，當然中國係會改變，真係走向一個市場經濟。但係我估計習近平如果咁樣放權嘅話，即係等於將共產黨嘅黑手叫佢伸翻出嚟，即係佢伸咗嚟香港，你叫佢縮翻隻手一樣啫嘛。佢點會放咧？咁所以呢個嘅整個大局裏面，中國經濟究竟會向上定向下咧？我就係會悲觀嘅。兩大元素，中美角力會持續緊張甚至升溫，在第一階段貿易戰協議簽署之後，中共亦都不會守承諾，肯定了這個，美國亦都不會就這樣完結，一定會繼續逼下去，因為美國已經視中國為對他美國秩序的頭號敵人嘛。這個不是文明衝突，我覺得是價值觀，價值觀的衝突，即是說隨著香港人權法和新疆人權法之外，會有更多的針對中共的措施出台，而不單止只是美國，包括美國的盟友，包括北約的國家，包括這個的歐盟，包括在亞洲的盟友，韓國、日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一個全面圍堵的中國政策。而習近平在面對一個局面裏面，他那個習近平主義基本上是沒有 no way out， 不會有一條退路的。其實如果這樣去看的話，香港未來的政局，即是說他現在鄧炳強出來說剛柔並濟，這些就是戰略性的退卻來的，這個羅志光出來說這個的會有一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會檢討這個的警民關係等等，這個都是戰略性退卻來的，是 buy time。 buy time 是什麼呢？是反攻，為了反攻。我哋先休息一陣，第三節我哋翻嚟講，就係話佢反攻，佢會喺邊啲領域用乜嘢方式去反攻，然後我哋點樣去預防咧？咁樣 嗱，今次搞到會嘅特色係點咧？係個自由選擇好大嘅喎，佢其實咧就先係有呢個沙律啦，然後咧就有大盤啦，然後咧就有小食啦，然後咧就有飯面類啦，然後咧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嘅，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咁首先呢、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係、是、香草燒羊髀， 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呢、這個就叫食雞拼盤，係啦，係喺小食部分嘅啫，呢個係咁啊，泰式肉鬆炒飯，咁咧就仲有海膽炒飯，係啦。我講價錢俾你聽先啊，去到15個人就可以夠15個人食， 一款沙律，兩款大盤，兩款小食，一款飯麵，仲送埋甜品同飲品，都係收1380蚊咋。聖誕新年大優惠，如果你揀喺11月20日至1月2日送貨，仲可以優惠價330蚊換領火雞一隻，請人嚟屋企開 party 食飯，哇！真係非常之有面喎、，party 都開得零舍開心啦。 今日去咗沙田石門揾黃店食晏，呢間叫做上車。唔使講啦，見到貼滿曬反送中運動嘅文宣海報，就知佢旺到咩程度。最靚最型嘅時代革命海報都可以喺度揾到，仲不時 update。當然唔少得連龍牆嘅貼紙。呢度係食車仔麵嘅，咩餸自己揀，逐樣計。我就揀咗麻辣讚奇烏冬，加西洋菜響鈴豬皮魚蛋柔丸溏心蛋。麵粉陳川粉烏冬任揀，食咗68蚊。有選擇恐懼症的可以叫招牌八寶，有齊八樣招牌材料。 有同事形容呢塊豬皮呢炸得好鬆軟，浸得好透。 個溏心蛋好正，唔食八寶都一定要加。支持黃色經濟圈。食完車仔麵，我過對面2期1樓9份茶社飲杯珍珠奶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